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咱们这儿呢是一档文化类的节目，平时通常关注的都是一些图书啊、影视啊、文博展览方面的话题。不过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样东西呢，它比较特别，可以说只要您每天用手机看电脑、读书、看报，甚至是逛街，您都会跟它打交道。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啊是字体。哎，一说字体这俩字儿，您会说那不就是字儿吗？有什么可聊的呀？您知道吗？每一种字体其实都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字体的设计也都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而且这其中啊还有着丰富的故事。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字体设计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其实一说到字体这个话题，很多人脑子里可能会冒出一位演员的名字，谁呢？演员徐静蕾。11年前的2007年4月，方正电子写手徐静蕾发布了他的个人书法计算机字库产品，被命名为方正静蕾简体。按照国家标准，方正静蕾简体包括了6763个汉字、682个标点符号，还有94个包括英文字母和数字在内的字符，都是徐静蕾亲自手写的。这款字体骨骼清秀，有劲有力，看上去非常赏心悦目。静蕾体也是我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书法计算机字库产品，标志着计算机字库进入了一个个性化的时代。今年2月，徐静蕾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这么一条状态。原来他在街头逛街的时候，发现一家咖啡店的招牌上用的正是自己的静蕾体。他的微博是这么写的：本人目前不卖书法，不卖水彩画，不卖字帖书，如果市面上有都是假的，和大家说一下以免上当。另外不久会有新的软笔电脑字库上线，个人认为比之前的静蕾体好看一点，不过随便一抬眼就是自己的字体，这感觉其实还是蛮好的。徐静蕾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小时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明星光环，长得也是又瘦又黑，虽然不喜欢写字，却被父亲逼着在市少年宫的书法班学习，每日里练习书法。因为书法专长，徐静蕾当年也被保送进了朝阳区最好的中学读书。当时徐静蕾的父亲开了一个做霓虹灯的工厂，受技术条件限制，灯箱上的字都要靠人来写，可是找书法家写的话费用太高，为了节约成本，徐静蕾的父亲徐子健就决定让自己的女儿来写。结果徐静蕾没有让父亲失望，他写的一幅幅大字堂而皇之的挂了出去，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有赛特商场和梅地亚宾馆的霓虹灯上的字。后来在电影《我和爸爸》以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徐静蕾也操刀题写了电影的片头文字。11年前，互联网上还没有微博，那个时候最火的社交媒体是博客，而当年的徐静蕾有个称号是博客女王。2007年，徐静蕾的博客访问量突破了1亿，他在博客中记录的心情故事和人生感悟受到了许多网友的追捧。这个时候方正字库的负责人就想到联系徐静蕾设计一款字体， 都说字如其人，如果他的心情能用他自己的文字书写出来，读者最后一定会更有感觉。不过徐静蕾一开始对于开发字体的事情啊很犹豫，后来徐爸爸知道了之后非常高兴，认为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因为好的字体是可以永久流传的，徐静蕾这才下了决心。写着6700多个字，历时2个多月，横跨京港两地，中间还拍了一个电影。徐静蕾也记录了当时的想法和经过。他说，我们国家是汉字的发源地，但是日本的汉字字库中个性化字体有800多种，我们呢只有200-300种，是不是应该汉言呢？我这次就当是为中国的个性化字库发展抛砖引玉吧。写的过程比我想象的累，原来以为6000多个字，每天200个，最多1个月就能写完。当我拿到一张张画着方格子的纸，又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像个小学生一样一个个开始写起来，有以下几个感觉。一，生僻字怎么那么多，不认识的占了挺大的比例。二，要想写的大小一致，高低差不多，怎么就那么难呢？三，不连笔，有的字感觉不会写了。四，手上的汗如泉涌，减肥。五，为什么我的字写得那么难看啊？静蕾体推出之后，有人赞叹老徐太有才了，但也有不少人质疑徐静蕾的书法水平，他凭什么写字库啊？这完全是名人书法了。不过推出这个字库的负责人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选中老徐本来就是看中了他在网络上的宣传价值，希望通过他的明星效应让大家了解个人字库的特点，对于字体字库的设计来说是件既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字体设计，或者说字库设计背后的故事。翻开一本字典，字体这个词是这样解释的。一，是文字的结构形式。比如汉字的字体有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等。二，是书法的流派或者风格特点。比如有颜体、有流体等等。字体呢，就是文字的外在形式特征，是文字的外衣，也是文化的载体。咱们今天要聊的字体其实跟字典上的这类解释还有所不同，因为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不同的字体字库就成为了人们工作生活的一部分。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大家每天都会接触它、使用它，手机电脑上打出来的字都有专门的不同的字体，书籍报纸印刷的字体也各不相同，再包括大街上的各种匾额、广告招牌也都是用不同的电脑字体设计打印制作出来的。所以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字体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取代，就是字库。一般来说，一款字库的诞生要经过字体设计师的创意设计，字体制作人员一笔一划的制作、修改，技术开发人员对字符进行编码、开发，测试人员对字库进行校对、测试，生产部门对字库进行最终的产品化和包装上市。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而严谨的。那今天咱们来分享一款5月份发布的最新字体，汉仪颜楷，说说它的设计过程中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汉仪颜楷字体的第一代设计师叫邹秀英，今年已经82岁了。他从事字体设计的时间长达50年之久，甚至自己都记不清楚自己亲手设计出来的字体有多少个了。1996年左右，邹秀英从中国印刷研究院退休后，来到了汉仪这家字体设计公司。他琢磨着字体界一直是黑体、宋体等印刷体占主导地位，作为书法体的楷体一用就是几十年，而他 就想改变这种书法体奇缺的局面。邹秀英找来了市面上所有能找到的字帖，一本一本细细翻过，在历代书法家的字体中比较来比较去，最后他相中了颜真卿的楷书。他发现颜楷比较粗壮，特别有劲儿，结构严谨，风格朴实，特别适合跟印刷体进行一番结合。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邹秀英找到的颜真卿的字帖里只有340个字，而按照简体字的国家标准需要制作出6763个汉字，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邹秀英先是组织操作员把340个字帖上的字扫描进电脑里，把这340个字的笔画都拆开，再把每个字每个笔画都修好，最后制成模板发给每个操作员。那为什么要修字修笔画呢？因为这颜体扫描进电脑之后啊，每个字边上都有码点，所以要对照原字进行修复，而修好了这些字和笔画是要用这些拆开的笔画来组成更多的字。笔画先准备好了，可是邹秀英发现还有问题，这书法体和印刷体要求不太一样了。千千万万的人在写书法体，书法体空的地方走个马都可以，紧的地方呢风都吹不进去，但印刷体可不行，如果这么印出来那就都成黑疙瘩了，还怎么看呢？所以邹秀英就制定了一个书法体和印刷体相互结合的设计战略，70%是颜楷的味儿，30%是印刷体的味儿。颜楷的分量重一些，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颜楷的风格。设计字体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邹秀英首先印出了一个个44厘米乘以44厘米大小的大方框，一笔一画地把字画在里头，这一笔应该画到哪儿，那一笔应该画到哪儿，全都在这个大方框里进行演示。做出一批字之后，每个字再缩成10毫米乘以10毫米的小框，把字一个一个地排列开来，再整体去看均衡、看布局、看大小。这还不算完，最后字体还要缩成3毫米乘以3毫米的小字，再排列在一起看效果，进一步加以修改和调整。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我是田阳，咱们继续来聊这款汉仪颜楷体的设计故事。刚才说的是第一代设计师邹秀英，当年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一共设计出了4000多个字的字体，但是因为人手紧张，并没有完成全部6763个字的制作。这个时候，第二代设计师马涛和他的团队就接过了颜楷字体设计的第二棒，他们最后做出了8000字的整理。马涛说，刚开始接触到这款字体的时候，并没有一上手就做，而是从方方面面去了解颜真卿的性格特点、家学、时代背景等。即便是上电脑开始制作了，也是上班的时候写字，下班的时候临帖，晚上铺上毡子，展开宣纸，用墨写字。我们想体会颜真卿的味道，只有亲自体验，才能体会到什么是有性格特征的书法体。说到这儿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台湾歌手叫吴克群，大家可能都听过他的歌。有朋友就发现吴克群的名字里这个群字，左边一个君，右边一个阳，哎，这字儿啊大家都会写，但是在不少场合中呢，它却是写成了上下结构的，上面一个君，下边一个阳，它也念群。而人家吴克群的本名其实就是上下结构的写法，在颜真卿的书法作品里，群这个字也是上下结构来写的，并不是左右结构。设计字体的马涛设计师就说了，做字库要考虑到字的易读性，辨识度得高一些，如果都做成古人写的字，大家可能就不敢认了，于是决定将这个字改成左右结构来写。那不过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上下结构的群字拆开的这个君和阳，它字形是扁的，但如果改成左右结构，就得把它拉长，整个结构也就变了。马涛说，阳那个点儿和撇 本来是窝在里面变成左右结构的就得舒展开来，这叫有开合，要有很潇洒的感觉。但同时这个羊不仅出现在裙子里，还出现在了详细的祥字，吉祥的祥字里，这些羊的味道都得近似才行。所以光这一个裙子的字体设计就一共改动了不下十回。1998年颜楷繁体字终于发布了，设计师马涛说，那种情感就跟嫁女儿一样，这些字体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了。后来这款汉仪颜楷字体还经手了第三代设计师的设计工作。3年前，设计师刘奇龙开始接手颜楷字体的设计，他的工作是把繁体字转化成简体字，并且还要再次完善繁体字体。最后他们完成了字库有9000多个字，包括了繁体字、简体字和网络字几类。刘奇龙发现，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处理出来的字体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屏幕高清显示的要求了，他就针对高清精度的屏幕显示做了一部分字的再设计。有的时候设计出来的字怎么看怎么别扭，那就重新拿起毛笔去书写，一遍一遍的重复写之后再重新设计。刘奇龙有一个观点，尽管字体设计和高科技是相挂钩的，但是书法体的设计还是得以人为本，还要靠设计师的修养和学识。计算机再怎么学也取代不了毛笔，取代不了间架结构。不过高科技也的确为古老汉字的呈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前辈设计师处理裙字的时候，结构上是依照简体字处理的，但刘奇龙的团队却有了颠覆性的做法。他们利用新技术让裙的颜体原貌得以保留，用户再打这个字的时候，比如您是吴克群的歌迷，就可以根据需要和爱好自由选择上下结构或者左右结构的。这个五月汉仪颜楷字体的最新版正式发布，个人可以免费下载使用。有人就说了，一字一生，这在字体设计界并不是一种虚谈，这其中文化的传承就凝聚在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无数个一点一横一撇一捺之中。3、4、5、6、7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极，有些要字我都要不行，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跟大家伙聊的是字体设计的故事。如果您听完我刚才分享的这些故事，对字体设计产生一些兴趣的话，我再给您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字体故事：西文字体的美丽传奇》。虽然这是一本外国人写的关于西方字体的书，不过内容却是非常生动有趣，而且其中介绍的这些西文字体其实也都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咱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字体故事的作者叫西蒙·加菲尔德，是一位英国记者，非虚构作家，并不是设计界人士。他的文字很有故事性和趣味性，吸引了许多国外的普通读者。这本书也曾经在欧美畅销一时，而翻译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一个松散的兴趣小组，叫 Tap is Beautiful 字体之美。核心团队有6个人，一直致力于字体设计的研究和推广。 有朋友可能听说过一个关于经典西文字体海维提卡的故事。这款字体诞生于1957年，被称作是地球上最厉害的一款字体。比如苹果的 iOS 7系统、雀巢、松下电器、汉莎航空、纽约地铁站等等，这些品牌看上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的 logo 却都是用的海维提卡这同一款字体。曾经有这么一位来自纽约的字体设计师，试图过一天没有海维提卡字体的生活。他避开了将这种字体用在商标中的衣服，放弃了搭乘纽约地铁，拿出了钱包里的新版美钞，并且删除了自己电脑里使用这款字体的文档。但他发现只要他还接触网络，就根本避不开使用海维提卡字体的文字。其实几乎每一种字体背后都有着独特的意义。有一种叫歌坛的字体就被认为助力了当年奥巴马的总统竞选。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战后纽约街边的旧招牌。设计师在曼哈顿街头漫步，拍下了大量30-40年代已经荒废的招牌、卡车文字、广告和建筑名牌。而这些由当年美国普通民众手绘的文字被认为代表了纽约的直率、诚恳、坚韧、富有个性。这种视觉形象也被认为助力了奥巴马的竞选，让他的竞选标语改变带有了这些性格和个性。其实字体设计师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行业，从宋代出现宋体字开始，汉字字体字形的设计就没有停止过。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有了第一批的字体设计师。根据统计，目前汉字的总数已经超过了8万个，而汉字的字体也有了1000多种。如今网络阅读的兴起，更让造字团队有了另一片大展拳脚的空间。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有个性、有故事的新字体出现，服务我们的生活。关于字体设计，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最后送出一首老歌，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